来越浓了一种，只留下我和那无尽的痛，从此再也没有人会懂，难忘那年寒冬冷雨中。 时段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孟庭苇的《过冬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情永远无法巧合，就跟着我不打鼓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辛晓琪的《忐忑》，孙晓一的《电子公路》，以及陈冠希的《你让我失眠》。 是

军奋战抵抗黑夜，没有经验真做雄鸡，明天快努力念咒语自我催眠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是这么样的。 试一试的感觉。

在梦中走